诉你的明天我不缺席。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，我不

我也等待。 男孩你 say goodbye， 我怕走不开， 珍重是最难舍言的对白。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。男孩你 say goodbye，下来，藏不住的爱，我想你明白，舍不得，等完了，你在等待，我也等待，等我回来。 放

份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这片缘分天空，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。 生产生活，提供安全指南。

上